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？针对呢个问题，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，但系 我唔知，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，我哋今集又介绍美国诗人。 系啊，今次呢位美国诗人咧，系大家其实期待好耐，想佢有中文译本嘅，就系呢个弗兰克奥哈拉啊，啊纽约派诗人啊。佢点解一直都冇出中译呢？唔知系咪因为咧佢嘅版权仲未到期啊？啲人个个都等住到期先，唔使俾钱就可以出啊嘛。咁、哦、其实都应该到期噶啦。但系咧，依家我手头呢一本咧系一本即系自己制作噶啦。咁、啊、我都係通過好曲折嘅途徑先揾得到，咁喺市面上買唔到嘅，叫《緊急中的冥想》啊。咁奧哈拉呢點解即係口碑咁高，但係又一直冇蹤影呢？就係因為呢，佢其實好年輕，40岁呢，佢係車禍過身。佢、過身嘅時候，佢已經所謂嘅紐約派嘅代表詩人成為咗，而且呢嗰陣時佢呢就喺一間好大嘅博物館入面做館長喎。咁佢啲詩入面都有提到佢喺博物館嘅嘢啦，同埋呢佢即係性取向又好特別啦，咁啲人都猜測嘅，但係都唔係太確定啦，因為佢好早過身。咁、但係佢留低啲詩呢就好有趣嘅，佢係寫好開放嘅詩同埋口語化嘅詩，咁就對後嚟嘅美國嘅當代詩歌影響都好大。 系，咁佢系喺咩年代出呢啲诗噶？ 其实都系60年代吓。 咁佢咪可能会认识我？ 但系佢同佢哋唔玩埋一齐。 系上一集介绍嗰费林盖蒂。 系啦，费林盖蒂咧，艾伦金斯堡嗰啲就系嬉皮士嚟噶嘛吓，即系粗野啲嘅。咁咧，奥哈拉咧，人哋系哇博物馆馆长， 系 系啊，上流社会嘅。但系佢啲诗咧又系气脉相通嘅，60年代大家都系解放嘅吓。 咁我哋首先啊听第一首啊，就叫做《致港务长》。 致港务长，奥哈拉，我本想确信能够抵达你，尽管我的船还在时而停泊的路上，我总是才山紧缆绳，就又决定起航，在风暴和日落中，潮汐的金属线圈缠绕着我深不可测的手臂。我难以理解我身上虚荣的形状，凭着手中的波兰陀，我在下风沿处抚摸，而太阳渐渐西沉。为你，我献上我的船身和我意志那根残破的绳索。可怖的航程并不全然在我身后，途中的风教我撞上芦苇那棕色的嘴唇，然而我坚信我的船还清醒。不过假如他沉了，他或将很好地答复那喋喋不休的推理，那些阻止我向你抵达的海浪。 致港务长就是美国诗人奥哈拉的作品。 致港务长呢是其实奥哈拉最出名的诗之一，还有是他最优美的诗。其实可以理解为一首情诗的。为什么这首诗会这么流行呢？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多数会将他理解为情诗。他一开始就说我相信我可以抵达你。他将他自己比喻成一条船，要开入港了。但是入不入到港呢，要等港务长决定。之餘呢仲要睇風暴啊、潮汐啊、天氣啊變化。咁佢入面呢就反覆咁樣描述呢樣嘢，同埋佢個描述非常有趣嘅，就話佢啲比喻呢係好詭異嘅。佢話潮汐嘅金屬線圈纏繞住我深不可測的手臂。比如話呢個比喻係點解呢？如果我哋記得我哋中學物理課做過嘅實驗，你记唔记得点样整电磁铁？ 完全唔记得。 我就记得，我一睇呢句，哇哇，呢、這个诗人真系犀利，连电磁铁都形容入到。你用啲金属线圈缠住，应该系都系一条磁铁或者一条咩？我都唔系太记得清楚。你可以令佢产生磁力。 系。 佢呢度就比喻话，呢啲潮汐 唔单止唔可以阻挡我，仲令我对你产生咗吸引力。嗯，好似我只手要将我只手拖住我过去，以至于咧佢身上有咗虚荣嘅形状。 但呢首完全唔系好情诗， 你觉得唔似情诗？我觉得系一个好癫嘅人嘅情诗，即系话爱到发癫咁样， 一啲都唔浪漫咯。 系啊，咁可能呢个港务长如果系一个佢追求嘅人咧，可能会惊添啊。 系啊， 你爱得咁犀利嘅，佢话佢最后啊。佢话佢俾嘅可报嘅行情咧，撞到佢烂晒，佢嘅意志好似条绳索，即系嗰啲缆绳，就俾弄到残破晒。但系佢话冇所谓，就算我条船沉咗咧，佢都会即系答复到呢啲阻挡我嘅海浪。即系话虽然有好多嘢令我靠近唔到你，甚至最后沉咗。正如大家所讲嘅就话，我爱你。但系同你无关嘅，即系我系啊，有句咁样嘅说话啊嘛。其实佢都表述紧呢样嘢。 系，即系如果你问我睇完呢首诗，我就觉得最后尾嗰句比较似系情诗咯。 就 系阻止我， 最后喺度发誓咁，好 系咯， 好莎士比亚最后咁样 啊。系好多海浪就阻止我吓，咁啊扑向你咁样。 但系前面就好似系一个自信太过有自信嘅人啦吓，佢话乜嘢都阻挡唔到我。 系自港务长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要听。 诗敖哈拉，碰地一声，中国佬在夜里跳上了亚洲，而我们以任性的方式秘密地一起做温柔的游戏，一起擦伤我们的膝盖，像穿坏一双中国的鞋。鸟儿们把苹果一火火推过草丛，月亮变成了蓝色，而苹果在我们屁股下面翻滚，好像在一片荒芜上布满了中国画眉，因中国的灌木而念红。正如我们在夜里相爱，鸟儿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歌唱。中国的格律诗穿透了发情当中的我们，鸟儿和苹果感动我们，像蜜语甜言。而我们在那不可思议之民族的恩惠里结为了连理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诗呢一首诗咧，就系奥哈拉嘅作品。 系啊，诗呢首诗咧，其实咧同奥哈拉另一首诗咧好相似嘅地方就系好有中国特色。点解中国特色咧？其实奥哈拉系佢自己好中意睇中国古代嘅诗嘅，所以同埋咧佢中意睇咧。中国嘅传奇，比如话《西游记》，咁佢都会用啲中国典故入佢首诗。佢呢首诗咧，佢都系讲紧爱情啦，但系佢嘅爱情咧系一个背景，系中国嘅背景度，你就会觉得好奇怪。嗱，佢出现中国佬啦、中国鞋啦、中国嘅画眉啦、中国眷目啦，但系点解要咁多啲嘢，我哋先至可以相爱呢？佢最後用嘅一個詞就係叫做不可思議的民族啊！咁點解呢？其實咧呢度有人認為咧，佢就係寫緊佢係一個同性戀者啦。其實嗰個時代雖然性自由嚇，但係可能佢嘅身份等等咧，佢令佢覺得即係唔可以咁公開，或者咧有一啲人有一啲同性戀者咧就會覺得隱蔽嘅愛係更加美麗嘅。咁呢首詩入邊都有呢樣嘢。咁佢其實咧。点解会用中国咁多意象呢？因为中国嘅诗咧喺西方嘅读者嘅眼中就系非常之神秘嘅、你会中国诗系用意象嚟讲嘢噶嘛？系啲隐喻咧，系即系所谓嘅情景交融，系毫无痕迹噶嘛？喺佢哋眼中觉得，哇！一首诗可以做到咁完美，咁可以将你嘅情感、你想讲嘅嘢，好完美咁样隐藏喺好心下边。大家諗下李商隱嘅詩，係啦，諗下杜甫嘅詩，都係咁樣。中國人係咁樣噶嘛，比較克制啦、含蓄啦。咁就正正因為呢種種嘅中國嘅格律詩嘅美學咧，呼應到佢對呢種隱蔽嘅渴望。於是咧，佢覺得喺呢個中國民族嘅恩惠入面，佢哋先可以結為連理啊！ 係開頭我比較膚淺，我以為佢就係愛上咗個中國男子。 哇！如果係咁仲浪漫，你係睇得多杜拉斯係啦。哇！如果係一個中國男子，咁呢首詩嘅故事更加靚啦，即係拍成電影都得啊！咁佢一開頭嗰度咧。 砰一声，中国佬跳上了亚洲呢？呢度呢就系、是、其实系，我觉得系佢想象呢中国嘅锣鼓，咚咚声嗰种。其实中国音乐俾人俾西方人感觉就系咁样。咁呢其实呢有另一首呢系写俾佢嘅诗，奥哈拉写俾奥哈拉嘅诗呢，就系、是、前两个月先过身嘅呢阿什伯利，都系呢个美国诗人。喺奥哈拉过身嘅时候呢，佢写一首诗俾佢，就话呢我哋喺来世呢会好似孙悟空同埋嫦娥咁样喺月球上相会。 系咁厉害。 系啊，咁同呢首诗都有啲呼应吓，我觉得。 呢首就系叫做诗啊，跟住落嚟我哋要听猎人。 猎人敖哈拉，他动身了并一直打猎啊打猎，哪里他想啊想啊，哪里还有真正的益灵，我可以在哪儿干掉他吗？他随身只携带了一盆梨，秋风盘旋在益灵滴落的血迹上，引他继续前行，树叶落在他四周就像馅饼碟，星星一火接一火聚入他的眼睛，灼烧。这地势束缚了他的手脚，离胸部这么远，你不由得走开，哭泣。他继续走向陌生的山岗，那里的岩石上仍留有足迹的温热，然后走啊走啊，他的膝盖上密布了乌云。他的睫毛在寒冷中浓密生长，如同熊身上的毛发在冬天所发生的变化。他思喘着，或许我已经睡着了，但他并没有吸冻死。这里到处都是细小的绿松针，然后玛拿从天而降。他知道最重要的是，如今他已被上帝拣选，而他的力气与日俱增。他看到自己下面的世界明亮如同地板，黄金遍地却遥不可及，云层不经意的裂隙中浮现出一张女人的脸，眉头紧锁。他已去往了更高的地方，他身着貂皮，而他思喘着，我缘何至此？随即我是为了统治而来，益灵来了。那些益灵发现了他，为了让他难堪，他们结队成群而来，在一片黑压压的包围中，他孤身一人，羞愧难当。 猎人就是奥哈拉的作品。 猎人呢同头先嗰首诗呢都好相似嘅一样嘢，就係佢好似讲緊一个神秘嘅故事咁样。佢一开始就好似完全系一种民间传说咁啦，一个猎人为咗去打猎，但系佢带住嘅即系好似童话，佢话佢带住一盆梨去揾嗰啲咧，即系嗰啲羚羊啊，一种神秘嘅羚羊。咁但系揾嘅过程之中咧，佢发生好多事啊，有啲好魔幻现实嘅事情发生啦，好似星星跌入佢嘅眼睛咁样，又会碰到熊啊，或者好多好似啲传奇故事嘅经历，到最后突然间去到一幕咧。佢要揾嘅动物包围咗佢，而佢呢觉得羞愧难当，因为佢本来是一个猎人，佢发现啲羚羊咁美丽包围住佢嘅时候，佢觉得哦，点解我要去杀佢哋呢？咁其实好似一个神秘嘅象征主义嘅故事，令我谂起呢吴许斌嗰啲小说。吴许斌咪好多小说系写即系大自然入面，系啦，牛入面一个印第安人闻到在水池旁啊咁样，其实都系讲紧。一个所谓现代社会文明社会的人，当他进入自然的时候，他本来是带着他是一个敌人来的，是自然的敌人，一个猎人，但慢慢他被自然改变了，最后他醒悟到，我之前即是以前做的事原来是错的，这样 有些角色转换的感觉， 是非常之优美的一首诗，还有你可以代入很多东西，你可以当然你当它一首环保主义的诗也都可以，但是如果你说是当它是一个象征，比如象征着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那种隔膜啊，又可以。 是如果在动物之中呢，其实羚羊和鹿呢其实都充满诗意的，是吗？ 是啊，非常之美丽的嘛。咁其实写羚羊的诗呢，美国加拿大好多人写，因为那边多嘛。比如说有个诗人就写呢，他揸车撞到了一只羚羊的感受。即其实都是想写美和死亡之间的关系。 好，咁最后我哋要听两种变化。 两种变化，敖哈拉，那身体突然出现了，在我的烟里，那身体突然出现了，在我的烟里。当某人沉重地描述希腊时，那条著名的单调线感到了生活，延长的忧郁是苍白的，而我对紧紧触摸到的事物似乎亲密无间。现在我将不再去面对事物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开端，不再靠着一颗心入睡，那颗心无法点火驱赶狼群，狩猎和美德就发生在篝火旁。而你清楚，如果我在天空漂浮，天空将如同海浪般沉重。我很高兴岩石是沉重的，而它在我心里感觉良好，就像一盘腐土中的一只眼睛。让我们就宏大的主题写长长的信吧，关于鱼肉三明治、鸡蛋三明治和起司，或者在墨西哥、意大利和澳大利亚旅行。我吃很多，所以我不会喝醉，然后我喝很多，所以我会感到兴奋，然后我就走了，然而我搞不清自己在哪儿和谁一起，我也记不起我是从谁那里出来的了，除了还记得我是带着我的面具回来的，然而下次我的脸将不再跟我一起来了。 两种变化就是美国诗人奥哈拉的作品。 两种变化呢，它有三段啦。刚才第一段呢很特别的，它在印刷上面是用另一种字体的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我觉得里面呢有一些很私密的暗示在里面。比如它讲的希腊，讲的这个触摸的事物亲密无间。我又觉得它好像讲的就是同性恋的诗歌的诗人，比如卡瓦菲斯希腊诗人，或者最早的萨福啊，那些即是希腊本来 是有这个风气的嘛，同性恋的风气。咁当他用这个做背景之后呢，你就会看到这个变化到底是指紧的是什么。咁第一种变化呢，它分为两种。第一种变化好像是呼应紧上一首诗，头先那首诗猎人那首诗，亦都是讲紧佢即係作为一个猎人进入一个大自然嘅环境入面。佢话佢不再靠住一颗心入睡。咁呢度呢，就你会觉得呢颗心到底系佢自己嘅心，但系佢爱嘅人嘅心。佢好似一个失去咗依靠嘅人，非常之茫然。佢话点解呢？因为嗰颗心已经唔再可以点着火驱散狼群。呢度好微妙啊。因为呢句话就意味住呢颗心以前係可以咁勇敢，或者係有咁有牺牲精神，点着係可以驱散狼群。但你又会觉得呢种牺牲系咪太过悲剧呢？你驱散狼群，但你销毁咗一颗心。如果你咁样谂啊，如果系一首情诗，都几动人，好似系一首关于失去咗啲嘢嘅情诗咁样。 系，但往往佢嘅情诗咧，都系唔系好太触动到我。 系，因为佢所拣取嘅比喻太奇怪，比如我哋冇人会谂到系燃烧一颗心去驱散狼群。 系啊， 狼群会闻住啲血会聚集噶嘛，等等吓。咁跟住佢第二种变化又系点咧？第二种变化咧，佢系觉得自己咧已经唔再系以前嘅自己啦。佢话我再翻嚟嘅时候系戴住面具翻嚟嘅，我连我块面，我唔单止系戴咗面具，我直头唔戴我自己块面翻嚟。系点样？即系如果用中文讲，咪就系所谓洗心革面咯。上一段系洗心，下一段系革面。但系点解要洗心革面咧？点解要有咁大嘅变化咧？佢入边咧讲紧，哇，又饮食啦，又三文治啊，又黐啊，又饮好多酒啊，等等。但系其实好似喺度要忘记一啲嘢咁样。咁最后你真系忘记咗，忘记咗自己块面。 嗯，同埋佢即系如果呢首真系一首情诗，佢都系比较疯狂啦，因为又讲狩猎啊、獠牙啊，同埋即系讲到最尾，佢都话系有一种威胁啊嘛。 系因为咧，佢嘅爱情我哋又好难揣测啦。咁 有人呢就寫過佢傳記，或者甚至拍過佢嘅電影，都係將佢浪漫化啦，因為都係一個才子啦，好出名啦。啊，奧哈拉係個才子，又係死於非命，40歲車禍而死咁樣。所以呢，就當你睇完佢啲傳奇，再睇翻呢詩呢，就覺得詩更加嘅，一嚟令你感到不適，二嚟你又覺得都幾觸動到我嘅咁樣。 系，咁我哋今日就介绍咗奥哈拉啊，咁啊下星期再介绍其他嘅诗人啦。 好， 拜拜。 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